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进入约书亚记的第八讲，题目就是如何面对错误的抉择。经文我们已经进入去第九章了。我自己从小小我就喜欢看一些的战争片，或者打仗那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说德军是对盟军那些的战争片，所以呢，譬如那些片名我都记得很清楚，譬如633敢死队啊，蜂巢阵地生死战啊，碧血长天啊，这些名字不单止记得，更加呢很多这些戏我都看过。这些戏其实都是讲，是很多时候是讲到中间有一些的大家那种的是或者是假的形势，让对方来到去估。我喜欢看，因为我想都是男仔都是这样，喜欢那些的打打杀杀。其中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德军，他呢是很精心的来到设计一个假的机场。这个假的机场呢是用木头来到做的。不单止一个假的机场，还在中间呢，譬如那些大炮、那些的军车、那些的飞机都是用木头来到去做的。再加上呢，就是为了那个真实感呢，就用木头呢做了一些的真人。咁就做咁多嘢，呢一个假嘅机场纯粹就係希望吸引到盟军嚟到去攻击呢一个假嘅机场，嚟到消耗佢哋嗰个嘅係军力，或者消灭，即係减少佢哋嗰种嘅武器嗰种嘅杀伤力。当我咁样做嘅时候呢，点知就係一山就还有一山高，咁就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咁英军嗰啲嘅情报人员呢，其实一早已经收到情报㗎啦。就知道呢一个嘅机场呢係假嘅机场嚟嘅。呢一个嘅假机场呢係用木嚟到做嘅，所有嘅嗰啲好似报警板咁样嘅飞机、大炮、人全部都係假嘅。咁但係英军佢就当然不出声啦，咁佢呢就照旧是即派一架嘅好大型嘅一部嘅係嗰啲嘅轰炸机。呢、这个轰炸机呢就去到德国嘅上空，嚟到盘旋好耐睇嗰个嘅形势。然后呢呢、这个英军嗰个嘅轰炸机就放落一个好巨大嘅炸弹。好巨大嘅炸弹，咁德军呢就諗住呢一、这个炸弹呢嗰、那个嘅杀伤力呢就好犀利㗎啦，咁消耗佢呢啲嘅弹药。但点知呢个炸弹呢从高空一跌咗落地下嘅时候呢冇爆到喎。冇爆到。咁过咗一阵间一段嘅时间之后呢，咁德国即德军呢就派一啲人呢就上去查一查。这个炸弹为什么跌了地下没有爆炸的啊，原来他们发觉这个巨型的炸弹呢是假的，又是用木头来做的。这个的是英军更加在这个大的木头上面呢写上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木头对抗木头。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所看的这个故事，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看这个欺骗人用那种的诡计，或者是用那种的欺骗的方法来到去呃以色列人，来到去签订一个的和约。签订一个的和约。经文的重点，重点呢，我希望大家不是纯粹就是说单单看以色列人是怎样被人呃，也都不要单单是看欺骗人是怎样的狡猾，用一些的诡计来到去呃以色列人。那是在第九章整章的经文当中，我们 尝试去睇睇有另外一个更加深层嘅一个嘅功课，我哋可能喺当中嚟到去一齐嘅学习。喺第九章嘅里边，其实我哋都会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其实我哋都会作出一啲错误嘅决定。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有失败嘅时候。冇一个人系长胜将军，冇一个人系一生佢唔会话唔会作出一啲错误嘅决定，一定有啊！只不过你系多系少嘅啫。人生有失败，因此我哋问题就话我哋点样嚟到去面对呢一啲嘅错误嘅选择，点样面对呢一啲嘅失败所产生出嚟嘅后果。以及我们怎样能够将那个负面的情形是减至最低，就是在第九章的里面我们去尝试一起来到去学习一下。首先就是迦南人，如果我们在上几次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迦南人他是对以色列人在过往刚刚这一段的这个里面他打过两场的仗，两场的仗其实里面迦南人有不同的反应。两场的仗，第一场就是大家很清楚，就是耶利哥和耶利哥这个的城市的人来去打，都不用打的，根本就是大家记得了，不用打的大喊一声就倒了。第二场就是这个的艾城，艾城这一战是打了两次，我们都知道第一次打输了咁输得好惨，咁嗰个罪魁祸首就係阿干，上一次我哋知啦，阿干偷咗啲嘢，咁所以呢将佢抽咗出嚟之后处理咗之后呢，咁然后以色列人喺第八章嘅时候呢就再攻打呢一个嘅艾城第二次，咁当然啦，我哋都知道第二次佢哋就打胜仗。第一种反应，迦南人在这两次的战役里面第一种的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看回经文，正话我们都读过的了，主要跟我们读出来，就在第一和第二节的里面，这两节的圣经其实就是说到呢，是迦南地不同地方的王，他们有很多的城市的，其中呢是这里看到了有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即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代表六个族，迦南七族的其中六族，但是他们呢不同的王呢，他们知道就是说呢，其实这个的以色列民和他们的军队，他们第一仗将耶利哥城一个这么坚固城墙的这个的城市他都可以打赢。第二场就是这个的艾城，在第二战的时候艾城很多是一些勇猛的战士全部死了艾城。所以呢在里面的不同的王不同 的部族呢，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下一步的战略就是他们呢就会一个城市一个城镇逐个逐个呢来打破，来到是消灭。他们唯一可以赢以色列人的机会就是说呢，他们集合了他们的力量，将他们六族六个族来到集合你的力量集起来组成一个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说希望可以主动来到去出击攻打以色列人，就不用坐以待毙。在第一同埋第二节就是这样。而我们又看到除了第一第二节，另外第三节这里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的反应在迦南地里面。这个呢就是这里讲到的地方叫做是基片。基片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地图呢。我们看一看地图呢，其实就很容易知道了。基片呢其实就好近呢一个艾城、耶利哥或者是吉格，即是话呢以色列人佢 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去过这个地方吉格、耶利哥、艾城，跟着呢跟这个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个基片呢，其实就很相近，一个很相近的城市。这些的基片人，在基片这个城市里面那些的基片人，他们是相信以色列的这个神是令到这些以色列人得胜，在过往的这个里面他们知道若果大家能够和平共处，大家不需要是兵戎相见，这样他们就可以生存下去。这些的基片人有这些的看法，因为他们还有根据以往的事迹里面，他们知道其实心里面知道根本没得打跟这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又似乎经文没有很清楚说，但是他们又似乎知道，就是说呢，以色列的神是跟以色列人是有一个的规定，就是不准或者是可以不需要跟迦南地以外的人来到去立这个，可以是跟他们和平共处。在迦南地里面的人呢，你就不可以跟他们订立和约，你一定要是消灭他。但是在迦南地以外地方的人呢，他们若果肯投降，他们若果不会攻击你，他们若果能够希望跟你立这个和约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做，就是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做。欺骗人似乎是知道，所以他们就想出一条叫做是绝世好桥。啊，这条绝世好桥是怎样的呢？这条绝世好桥就是说呢，其实在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就很清楚是讲出来。我刚才就是我读过了，我打出来只是打三节，但是呢其实是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整个的过程。咁就係话呢，呢一啲嘅係欺骗人，佢哋係去乔装，佢哋点样嚟到去係精心嘅伪装自己係由迦南地以外嘅地方嚟到佢哋嘅面前。即係话从好远好远嘅地方嚟到嘅，我哋唔係住喺你哋附近。咁希望就係瞒骗约书亚和他们一班的领袖，以致他们可以跟以色列人定下一条和平的约，大家不需要攻击大家。诡计就是这样了，欺骗人就是说呢，我们看回如果是经文的里面，就是说呢，他们穿那些又残又旧的衫裤，他们又是将那些装那些的可能是酒和水那些 的皮袋呢，哇，又是有裂缝的，又是烂的，连那对鞋穿那对鞋呢差不多穿到穿窿的了。那更加呢就是说在路上他们是本来一早已经是预备了一些饼是热的，但一路行的时候呢已经是冻晒发霉添。总之呢就做好多嘅嘢出嚟，就係话主要就是一个目的。呢、这、一个目的就係话令到约书亚同埋以色列嘅领袖知道，佢哋係由好远好远嘅地方而嚟，佢哋唔係喺迦南地嗰个嘅係范围以内嚟到嘅，唔係嘅。啊，就係长途跋涉好远好远嘅嚟。结果欺骗人他们没有白费心机，欺骗人他真的可以是将约书亚和他一班的领袖是骗了，他们是信以为真，以致呢就跟欺骗人，以色列人和欺骗人就签订了这个的和约。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处心积虑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搞定了欺骗人。欺骗人这个骗局呢， 其实好像一个的是希腊的神话故事。这个希腊的神话故事也拍成电影，大家可能看过的了。这套片叫做是木马屠城 Troy， 就是由 Brad Pitt 他主演的。这套片呢就是讲到就是话故，这个故事就是在古时的时候，希腊就是和另外一个的地方一个国家呢是到是打仗啊，和邻近一个国家来到打仗，但是希腊打不赢，打不赢这个国家。咁佢最后用要用一啲嘅计仔，用一啲计仔就系话咧，系自己嚟到去制造系一个嘅木马，一个好巨大嘅木马。呢只木马咧就好似当系一个嘅进贡品咁样，系送去俾敌人。咁当然啦，过程嗰个敌人亦都系好小心吓。咁但系原来喺呢只木马里边咧，系藏咗一啲嘅士兵。呢一啲嘅士兵啊，就系话佢哋喺嗰个木马嘅肚里边啊，将当呢一个嘅敌人系将呢一只木马系拉翻去佢哋嗰个嘅城市，可能系市中心嘅时候，夜晚黑，咁呢一啲嘅系希腊人咧，或者希腊嘅士兵就由嗰个嘅马嗰个嘅肚里边就出咗嚟。佢夜晚出嚟嘅时候就走去个城墙，打开嗰个嘅城门，然后让自己嘅军队入咗嚟，跟住咧就将整个嘅城市，即系嗰个敌人成个城市咧，就系烧晒。啊，呢一个就系呢一套嘅片嗰个嘅结局。啊，呢一套嘅片佢能够大获全胜，亦都系啦，因为呢个木马就呃到人啦。今日我哋睇以色列人面对敌人的时候，面对这个欺骗人的时候，但是敌人就扮作一个的普通人，这个的普通人呢就是完全是一个圈套来的，就将他们呃了。我还没讲下去之前呢，我一定要明白是少少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在之前的生命记二十章第十至十八节，因为经文太长我没有打出来，但在《生命记》的二十章第十至十八节，这八节的经文是讲什么呢？这段的经文就是说，神是透过摩西是话给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入到迦南地一些的法则。这些的法则其实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是元素，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就是说，若果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是在迦南范围之内的时候，若果他们愿意是跟你是签订一个的和约的时候，就你就可以跟他们和睦共处。迦南地以外，他们愿意跟你签订一个和约，大家可以和平共处。但另外一个的重点就是说，当你入到去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你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不可以让当地的居民存留，就是说你要毁灭他们，免得这些的迦南人教导你们是离开神，教导你们是犯罪去得罪神。换言之，以色列人只可以和迦南地以外的民族定立这个的和约。翻返来今天的经文，欺骗人他们呃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的转捩点。欺骗人呃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的转捩点。那个转捩点就是十四节和十五节。第一就是以色列人受了他们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然后就是说，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里其实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见到欺骗人的代表的时候，一班的代表看到他们身上里面的装束，看到他们那些的食物，听到他们所讲的说话，更加他们有送上一些的礼物给他们的时候， 以色列人信以为真，接受了礼物，又听信他们所说的，又信他所看到的是真的，以致他们是愿意跟这个欺骗人订立这个和约。更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的，更重要一个他们是失败的原因，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就是说，在这件事上面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圣经很强调，很强调就是约书亚和领袖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他作为主要的领袖之一，我们都知道他第一个犯了这个的错误，或者是做错这个的决定，就是他没有即刻去查明真相，即用今日的术语就是说他没有去做 fact check， 那种的 fact check， 我们成都今日所说。弟兄姊妹，今日其实我们都知道习惯，如果我们习惯用一些的社交媒体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做 fact check，否则的话很容易是被欺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名词，就叫 FOMO， 哪一个听过的 FOMO？ 啊，都很少啊。 FOMO 呢，就全名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叫 FOMO。 FOMO 的意思就是说呢，是恐怕就是错过了一些事情。错过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呢，通常讲就是我错过了啊，今日呢我没 check 下我个 friend， 他去哪里吃嘢啊，我没 check 下我个 friend， 他究竟是吃啲咩嘢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FOMO。就是说呢，或者呢我 post 咗我幅相上去上网，哎呀，我一定要 check 下有几多个 like 先。除了 like 之外，看看人的 comment 是好不好。就是说呢，是这种就是现代今日的人呢，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个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调查，就是说呢，一个调查就是说，你如果是经常是上 Facebook， 经常是上那些 Instagram 的人呢，就是会很容易呢就引致那个的是形象低落。哎呀，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的 self esteem 呢很低落。这些一般调查而已，大家不是的，大家很精明，你们不会有形象低落。但是普遍的调查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说呢，通常的人呢，当然是将自己是我幅相摆上网的时候，一定是精挑细选，是拣幅自己是最满意的。那这个觉得就是自己的状态是最好的了，摆那个 pose 呢又是最漂亮，笑起上来微微笑就不要大笑。咁呢，即嗰幅最靓嘅呢我哋就摆上去，我哋唔会将自己觉得，哎呀，自己都觉得丑样嘅就 pose 上去，唔会。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呢，其实而家我哋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我都係几个星期之前我先学到，大家知唔知咩叫 P 图啊 ?P 图。一个 P 啦，一个图画个图叫 P 图。咁个 P 图就係话呢，原来就係当你係影完相之后，你可以将呢一个嘅相片呢去美化咗佢。即係话呢係修改你嘅，譬如你嘅身形可以更加嘅苗条，可以修改到你呢隻眼又可以大啲，隻眉呢又可以粗啲浓啲，咁又可以呢皮肤又白啲。总之你想要乜个 P 图都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呢，呢幅相又唔係我，咁大家知唔係我。但如果我将我幅相摆上网，我用 P 图整下呢，我要变成佢咁样㗎啦。即係话呢，今日这个叫 Lehman Ho， 我都知道的，韩国明星。后生一代，其实今日很多时候我们是上这些网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现在这些 明星好，呢一啲嘅照片好，我哋睇到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哎呀，点解好似我啲朋友、我啲同学个个都靓过我嘅？啊，个个咧都后生过我嘅。咁但系其实佢哋都知噶，好多系其实系改过噶。有阵时我都系有人帮我影咗相，咦？点解真系后生咗嘅？真系人哋嗰啲帮我影嗰啲同我自己影嘅完全唔同嘅吓，咁即系又系修改过嘅。咁但系今日嘅人咧，好多都系咁样样啊。好多时候睇到啲韩国明星啊，就以为个个韩国嘅男仔女仔都系咁靓、咁 handsome， 即系啊，以为就系咁啦。咁所以咧，睇翻当睇完呢啲之后，睇翻自己咧。哎呀，觉得真系自己唔系好掂啊！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系真系假，我哋要去做 fact check 啊。但系约书亚，我哋都知道佢哋冇咁，所以喺十五节，应该系十六节至到第十七节呢两节嘅经文嘅里边，喺两节经文就话俾我哋听，原来咧啊，佢哋三日之后。先至揾到呢，原来欺骗人系讲大话。佢哋知道呢一啲嘅欺骗人原来住喺佢哋中间，即系好近嘅啫。我睇个图都知啦。啊，我睇翻，再睇翻个图，好近嘅啫。喺佢附近，就唔系佢哋所讲好老远嘅地方，唔系嘅，而系喺第十七节，我哋即刻睇啦。啊，第十七节有三个嘅，另外三个嘅城市啊，呢一个基非。基菲拉、比录同埋基列耶林，啊，即系话咧，其实佢哋系基片同埋呢三个城市咧，亦都系有一个嘅联盟，啊，咁诶，所以咧，佢哋其实就系属于一个基片嘅联盟嚟嘅，喺呢一度。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已经同基片人签订咗和约，但系之后先至发现冇啦。太迟了，已经太迟了，没得反悔，在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直至是十七节为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其实在属灵，除了他们没有去做 fact check 之外，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在属灵的层面上面，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去做另一样好重要嘅事情，佢哋冇去求问神喺呢一件嘅事情上边，冇去求问自作主张，啊，同迦南地嘅居住嘅人，啲欺骗人咧就立约，啊，好明显呢件嘅事情就系约书亚同埋领袖佢哋犯咗一个嘅错误，系一个嘅失败。但系喺呢一个嘅经文里面，其实最重要就系话。这一班的领袖，他们怎样来到处理失败所产生出来的恶果，以及他们是用什么的态度来到去处理，以致是尽量将那个负面的情况是减至最低，这个才是最重要。在经文的第十八节里面，这里告诉 我们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全会众向这个的首领发怨言。为什么全会众会这样呢？因为呢，他们就是说恐慌，因为如果你不去消灭、去毁灭那些欺骗人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不听神的吩咐，我们就会招致神的愤怒，更加招致神在当中是有击杀。这一班的是以色列民，他们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呢向这个的首领发这个的怨言。这里十八节讲，不是一部分人，不是大部分人，是全会众，即是所有的人都向这个的首领发这个的怨言。啊，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啊，若果牧师和执事会的成员呢，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一 100% 嘅会众之后咧，都要系推翻呢一个牧师同埋执事会嗰个嘅原来嘅决定。你话我哋点做啊？好简单嘅啫，推翻冇办法啦。而家系咩啊？我哋民主社会啊嘛，我哋系会众制啊嘛，咁啊，所以我哋都冇一定系推翻噶啦。咁但系我哋睇翻喺经文嘅里边，经文嘅里边就系话约书亚同埋领袖佢点样处理呢一件嘅事情咧？约书亚同埋呢一啲嘅领袖喺第19至21节嘅里边。啊！呢度咧，俾我睇到约书亚同埋个领袖，但系佢用一个属神嘅方法，唔系属血气嘅方法嚟到去处理呢件事情，去承担翻佢哋做咗呢一个错误嘅决定，或者系失败所要承担嘅后果。喺19至21节嘅里边，呢一段嘅经文当中，我哋其实睇到。有两件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处理。群众或者是会众，他们知道自己做，他们知道领袖做错事，他们知道呢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做错这件事，就是说他们不小心接纳了这些的欺骗人。他们觉得就是说呢，希望快点好补获，快啲补获嘅时候咧，咁啊变咗神就唔知道，神唔知道嘅时候咧就唔会降罚于佢哋，即系话尽快尽量纠正翻个错误，所以咧就希望法院员就希望杀咗嗰啲嘅欺骗人，最紧要快啊嘛，啊干净利落搞掂咗佢。但系约书亚同埋一班嘅领袖就刚刚系相反。他们不想一错再错，他们第一次的错误决定，第一次的失败是大意，是走漏眼，更加重要就是没有去求问神，所以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若果现在是，若果根据回是用神的名来到起誓去接纳这一班的欺骗人，但起一世之后又将他们杀了的时候，这个神一定是会追究的责任。你用神的名起誓之后你又反悔，神会是追究的责任。约书亚看到这一点，因为神的子民是不可以背约的，神的子民不可以背约，即使是眼前是吃亏，即使是做得错了不啱，但是不可以背弃自己所起的誓。这个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和约书亚所看到的。因为若果背弃的时候，我们看回在撒母耳记下21章1至2节呢，就是说是神是会追讨那个的背约那个的后果的。神是会追究那个责任。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我们是在当中的经文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本来约书亚和领袖他是做错一个错误的决定，是做错了的了，这个决定是做错了。他们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用一个用是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到纠正那个的错误，得着回神那个的喜悦，以致可以重新来到再出发。其实在第九章之后，今天我们不会看第九章之后，在第九章之后其实记载以色列人他是南征北讨，他们那个策略就是在中间，他首先呢是歼灭了所有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由这个的 是耶利哥艾城或者是基遍，在中间来到是歼灭了拿了那个桥头堡之后呢，跟住佢哋就南下去征服其他嘅迦南人，征服完南边嘅咧，就再去北边。咁所以其实之后咧，我哋睇到约书亚同埋以色列嘅群众，佢哋上下一心，佢哋原谅咗约书亚同埋领袖所犯，佢之后佢 上下一心，以致呢之后的战役呢是战无不胜。但是我们今天不会看下。在回这里就是说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在当中，他用神的方法来到去纠正返一个错误。同样今日我们都是，我们今日每一个，我们每一个，我们不是圣人，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做错决定，一定会的。但是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若果是做错，我们是失败，我们的决定是不啱神的时候，我们用返神的喜悦的方法来到去处理，去纠正返，不要一错再错，也都不要用一个的罪去掩盖另外一个的罪。啊，这里呢其实就是第九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以色列人在当中之后，他原谅了，他们没有分裂，他仍然有那个的同心。啊，我们都要在当中来到去学习。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呢，我们要看到在经文的里面也都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恩慈是降落去，无论是欺骗人，无论是以色列人，以致可以将咒诅变为祝福。在22至23节的里面，这里讲到我们知道以欺骗人呃以色列人啊，我们以为呢这个经文就讲到呢，就是从此呢这些欺骗人就在以色列人家里面呢做牛做马啊，咁劈柴煮饭担水，又可能倒水俾主人冲凉，以为可能在以色列嗰啲屋企人家里面做。唔係，呢度讲到呢，佢哋唔係作以色列人嘅仆役，乃系话约书亚同班领袖安排咗佢哋喺耶和华嘅殿里面嚟到去做呢一啲我哋叫做较为粗重嘅工作。耶和华嘅殿呢度咧，其实中文咧用圣殿，咁但系有少少翻译上边嘅唔同啦。咁啊，英文叫 House of My God。咁啊，如果我哋知道啦，吓嗰阵时咧叫做会幕。就唔係叫圣殿，圣殿未起啊 ,tabernacle 嗰陣时叫做会幕啊，咁佢哋就喺呢啲嘅会幕嘅里面嚟到去啊献祭嘅时候，一献祭嘅时候我哋需要好多嘅柴，好多嘅水，佢哋做呢一啲嘅係较为粗重嘅工作。约书亚同班领袖嘅安排呢一班嘅係欺骗人喺当中嚟做呢啲嘅时候，其实真是一个好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好的安排。为什么好好的安排呢？因为这班欺骗人本来就活在耶和华神的愤怒当中，是被审判的，跟其他迦南人一样是要死的。但是在圣殿的里面来到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去亲近这一位的神，有机会去学习认识这一位的神，以致在经文在以后的历史里面，今天都是我们没时间看，在以后的历史里面，这一些的欺骗人其实在以色列人往后 的事迹当中，他留下了很重要的足迹。这一个就是说神可以将咒诅变为祝福。欺骗人本来要承受这些的咒诅，因为他们迦南人，他们是被审判的一群，但他们能够去服侍神，在圣殿的里面他们都要服侍，你说是咒诅还是祝福？有时候我都觉得是好像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觉得不是很重要啊，譬如我们圣餐啊，预备个饼和杯，我们觉得这些不重要。但若果你能够在这个圣殿的里面，你做少少的事， 你能够在当中去服侍这一位永生的神，万王之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基遍人一样担柴挑水，但是他们所服侍的是神不是人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在当中是得着祝福，也都成为是正话所讲在以色列人的往后的历史当中留下重要的足迹。所以当人生在那个的是失败和犯罪的情况之下，若果我们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这一些的错误，我们用回是尊重神的方法来到处理事情去解决事情的时候，神的大能可以使到咒诅变为祝福。我们一起同心祈祷。